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半年第一个工作日，中午11点01分，欢迎各位整装待发，跟随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旅行怎么说呢？就像第一首歌一样，疯起来。 想约我，你就直说，犹豫了，小心错过。生活热闹又紧凑，搞不好你会约不到我。我没有时间寂寞，没力气想的太多。我要快乐，我就快乐，大胆点，记得念也不错。 Come along and sing this song， 就一起唱，一起唱，让你起床，一起床，来开个窗，让一点阳光进来晒在心上，充满你的希望。刚洗完澡的清爽，也不计想怎样，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跳得像 tonight 的像。不管谁想开始这，还是继续待在这 Party till the light is up。 Oh yeah， 太阳清醒开始热。 Oh yeah， 但还是继续待在这。 今晚疯起来，此刻就可以疯起来。孙盛希、葛仲山参与作词作曲并一起来演唱的《疯起来》，也是收录在孙盛希2014年的首张个人专辑《Girls》当中的一首作品。有些地方没去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熟悉的仿佛在那里生活过一样，而去过之后又觉得怎么也玩不够。一次拜访会惹出很多的存想和惦念，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随着风一起去往美国亚利桑那山谷。这里会有怎样的风景呢？先让自己的心从躲避起来的状态开始释放出来。下面这首作品来自于李全哲 Hide and Seek。 缺陷，我截取了你不经意放空没看镜头的画面，那是一瞬间，你要的完美不完美。 你是谁？不要逼我找你留的线索，我最不会细心观察什么。不要逼我走你给的迷宫，我最没有耐心找出口。 是个不是像的老土，我就像是个瞎子摸象。摸到后来发现不是像是老虎，他用密接般的口气进行一场同命复健的拷问试炼，像在玩密室逃脱游戏。玩到后来发现自己卷入的是密室上演世界。Oh man, oh man, 我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他的时间还是他的时间，那个他的时间多到需要杀个时间，叫我按摩小腿、大腿、跑腿，还给我下了实现了。到处买这个买那个铁腿，还差一点被压得死血了。再烂再烂，好烂，挂掉总是烂的烂不着人。I feel like I'm a liar, why? 因为找不到游戏的罩门。So tired of hide and seek, 到底认真还是在演戏？就当做在拍 MV, 不能再 NG action. 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so don't you leave me.所有的结果，我尝试想把你搞懂，我尝试破解你天真的笑容。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Should never try and look for me. 我总是一直没解锁你留给我的求救，我还是。 And Sick 来自于97年出生的李泉哲，他呢从小就在家里呢用黑胶唱片播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老歌，从小可以说就是被蓝调 R&B 灵魂乐所影响。后来呢他的作品呢也是不断的让大家觉得哇非常的丰富。刚才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他很受欢迎的一首作品，收录在去年5月9号发行的专辑《醒着不醉》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亚利桑那大峡谷。先说一组数字哈，这个大峡谷呢就像是地球上的一道印痕一样，亿万年的时光全部清晰地刻在科罗拉多河流淌过的地方。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世界第一大峡谷，长有450公里，平均深度呢有 1.5 公里。真实的这些数字啊，仿佛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总之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雄伟的一个地方。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发现目光所及的范围比你能够想象的还要壮观千百倍。这里可以看到红色的岩石和褐色的土壤，当然阳光是随处可见的，而且阳光呢会把这里目及所到的范围全部幻化成五彩斑斓以及苍茫磅礴的迷人的姿态。它的色彩和结构呢仿佛超越了一切语言和艺术的表达极限。哎，奇怪，明明很清醒，但是看着眼前亚利桑那大峡谷这漂亮这瑰丽的风景，总觉得好像被催眠了一样。既然理智被催眠了，音乐打开，声音放大一些，跟随着王菲一起催眠。 样的催眠被心甘情愿的俘获。来自于林夕作词王菲演唱的催眠收录在99年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很厉害，从2012年20岁的 Christopher 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出来以后呢，开始他的很多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大排行榜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位置，比如说 Told You So， 比如说 Herbert， 比如说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说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如果你关注英文歌的话，都会发现非常的耳熟能详。凭借着毋庸置疑的唱功以及轮廓分明的这样的偶像的外表，俘获了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粉丝的心。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哈，6月29号的时候，他又带来了自己的全新单曲。这支全新单曲呢，也是一首跟爱情有关的作品。爱情当中，只要有你一个人，我觉得全世界都足以了。大概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Ladies and gentlemen， 一首新歌，欢迎 Christopher。 Just want you to feel, just want you to feel, got somebody. Some people got a problem with monogamy. I never cheated, yeah, my mama, she's so proud of me. But my relationship is tested constantly. And yes, I guess. These pretty girls, they try to get me confused. Struggling with honesty.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we're working against biology. I love to love, and to me, love just comes so easily. Yes, I'm blessed. Christopher 的新歌《一生只爱一个人》，这首作品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更加有律动性，更加有活力，也是展示了 Christopher 的另外一面。今年也许会有新专辑出现，值得期待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峡谷。首先，我们推荐大家从大峡谷南缘的东侧进入到景区当中。如此一来呢，我们一边前行，峡谷呢就会同时的逐步变得更大，变得更宽，感觉就像是一份埋藏久远的秘密，缓慢地张开双臂，将我们拥入怀中。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到亚利桑那大峡谷当中，好好地感受一下这里别致的风景。据说来这里看日出日落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此刻的心情就应该像这首歌曲的旋律一样优美放松。 Blue 忧郁的气质，迷幻的编曲。彤彤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蓝色火烈鸟，大家都认可粉色红烈火烈鸟的美丽，可是却往往忽略了蓝色火烈鸟的独特和珍贵。这首作品当中，我们一起和窦靖童重新认识了蓝色火烈鸟，来自于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Stone Cafe 当中，这也是他的首张原创专辑。好了，刚才说到，其实来到大峡谷当中，你会发现看日出和日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首先我们要去的第一个观景点呢，就是大峡谷瞭望塔。早晨来这里看日出呢，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说起在大峡谷看日出日落，真正要欣赏的其实并不是太阳本身啊，而是期待和验证那些温暖而珍贵的阳光究竟是如何铺洒在峡谷巨岩的断层上的。要知道，那里出现的每一种颜色，甚至是每一层质地各异的石头和土，都是过往42亿8千万年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所以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时光仿佛是停滞了一样。曾经可以看到的美好，今天在这里依然是那么美好的，在一点一点的展开当中。下面这首作品很美丽，来自于苏佩青的《盼》。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沿着天际挽进了一片白云，前进，等着你回头看我一眼。轻踏上草地，却沾上一脚泥泞。我停在原地等你回头看我一眼。风吹掠过乱了思绪，阳光在我穿透了阴云，于是菩提落菩提。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央美术馆 TeamLab 未来游乐园大型沉浸式新媒体艺术展览正在举办，即日起到10月7号，每天早上10点到晚10点，观众都可以来到这片由科技营造的乐土当中一探究竟。展览共分为涂鸦自然、彩绘动物、彩绘城镇、天才跳房子、远古神灵故事、光球管弦乐团等8个部分，在观展时观众需要自己动手，感受沉浸式互动体验的乐趣所在。纪念何香凝先生诞辰140周年，暨首届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7月8号。2018年是何香凝先生诞辰140周年，这次展览汇聚了何香凝、孙中山的革命前辈艺术真迹及为展览主题创作和社会征集的精品，集中展示了何香凝等同时期革命前辈波澜壮阔的一生和他们精湛的艺术造诣。礼物张凯个展正在大山子艺术区举办，张凯在1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坚持画形象可爱的拟人化主角猫与兔，并且通过对艺术史上经典作品的挪用，在作品当中构成了静谧神秘的情境。这次展览是张凯带来的礼物，他不仅献给喜欢他作品的人，也献给他内心中那个始终宁静的自我。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2013年的时候呢，梁博想要创作出一首真正属于自己风格的音乐作品，于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你的我的》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创作出来的，录制的时候呢是在美国完成的。这首《你的我的》作品当中呢，没有声嘶力竭的演唱，也没有刻意的张扬，拥有的呢是我们听到的非常干净的音质，旋律当中呢也是充满着摇滚的力度和正能量。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明朗直率、曲调非常畅快的歌曲，在听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会有带来自己独特的感受，这些感受呢都可以化成你的、我的那种独特的。收录在梁博2013年发行的首张原创专辑，同名专辑啊，梁博当中。11:38，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峡谷。刚才在这里看到的日出日落，以及也说到啊，这个大峡谷呢，其实是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世界第一大峡谷，长呢有450公里，平均深度是1.5公里。这些数字听起来非常的遥远，以及没有明确的感觉，但是到了现场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形容、所有的数字全部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眼前的风景实在是太壮丽了。所以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在大峡谷当中好好的转一转。如果来到大峡谷你觉得有一丝丝的凉意，那么请不要抱怨，因为正是这种低纬度、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赐予到了峡谷璀璨的夜空。此刻听着这首非常浪漫的作品的时候，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亚利桑那大峡谷，看到的是满头璀璨的夜空，星星很多，你看到的是哪一颗呢？想要的感觉是不是此刻正对你的胃口？许茹芸之前的一首作品《想要的感觉》。 歌里唱到，蓝是海洋想要的感觉，吃是饥饿想要的感觉，累呢是寂寞想要的感觉，你是想你想要的感觉，被爱是爱想要的感觉。这首歌的歌词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曲一样，非常非常的有趣，来自于许常德填的词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许茹芸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难得好天气》。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歌手慢慢的都要往创作歌手的方向去前进，好像你不搞创作的话就显得非常非常的落伍。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是有过一阵子这样的情况。当时呢，许茹芸在这张专辑当中，《难得好天气》当中，不光是歌手的身份，也是担任起了专辑的总企划人的角色。当然当时有很多媒体去说啊，你是不是也开始做创作人了呀，你对创作是什么样的想法？许茹芸当时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我常常在想呢，所谓的原创性，就是每首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吗？那当然是原创的一种，但是我觉得它同时更应该是一种概念的发想。于是在《难得好天气》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就打破了以前由制作人或者是唱片公司主导一切的模式，从这张专辑当中呢，让自己和音乐产生更紧密的契合，也就有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想要的感觉。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来到了这里的大峡谷，这里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日出日落的美好，比如说到了夜晚的时候，看到满头的非常璀璨的星空，夜空那样的感觉，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呢？好了，让自己的心稍微的静一静，马上我们还有更美的风景以及更多好听的作品在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让我们一起来稍事休整一下，接着马上出发。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贴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 MC Jin 欧阳靖 Make Your Move。 I need everyone on their feet now. I mean everybody out they seat now. We gon' rock, rock to this beat now. Where the dance floor at? The street now. 随时随地身体不受控制，需要跳舞就跳舞，不会给你通知。一起走起来，进入新时代，透过你的旁白扩大你的存在。Make your move, make your city. Hands up high, yeah I know y'all feel me. 坐不住的年轻人，这个瞬间属于你们。独步全城 ，Sketches delights D L T A. 独步全城 ，Sketches delights D L T A.Okay, let's cut to the chase. You cut in a check, then I'm up in a place. But don't think cause you stuck bucks in my face, that I'll come running, end up stuck in your race. The truth is that youth is the future. I see them and I feel what I used to. The fire, the dreams, the adrenaline. The drive to arrive where I've never been. So if you're ready to roll, then just lace up. And wherever you go, don't ever stay stuck. Guarantee you'll make it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Question is, what you gon' make? Your time is now.Make your move, make your city. Hands up high, yeah, I know y'all feel me. 坐不住的年轻人，这个瞬间属于你们。独步全城 ，Sketches delights D L T A. 独步全城 ，Sketches delights D L T A.Make your move, make your city. Hands up high, yeah, I know y'all feel me. 坐不住的年轻人，这个瞬间属于你们。独步全城 ，Sketches delights D L T A. 独步全城 ，Sketches delights D L T A. Yeah, say what, say what. Come, come on, say what. Make your move, make your city, make your city, make your move. Let it.Like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Make your move, make your city, make your city, make your move. Let it out and just groove. Like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这首新歌出来以后，很多人说欧阳靖的普通话真的是讲得越来越好了。歌里唱到，坐不住的年轻人，这个瞬间属于你们，独步全城。跟物理年龄无关啊，只要心理年龄是年轻的，我们都是年轻人。各位年轻朋友们，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去往的是亚利桑那大峡谷，不要忘记哦。前面呢，我们看到了，在夜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呢，星空璀璨，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对许多摄影爱好者来说呢，大峡谷都是梦寐以求的星空摄影的福地。想象一下，星辉点点的苍穹，以及高悬天幕的银河。在我们摆脱了城市光照的种种的污染之后呢，终于默默地呈现出来。那一刻你会发现，古代所有将人类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学说都变得再自然不过了似的。那一瞬间也会觉得，好像山谷之间42亿年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太空140亿年的画卷也逐步地在我们眼前展开。那一瞬间你可能会觉得，即便有再多的痛苦都无所谓了。曾经为你我受冷风吹又怎样的嘞？在这一刻，这首作品都可以换一种方式进行演绎。会唱的副歌部分，一起来，为你我受冷风吹。 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关心谁？若是爱不可为，你能来说吧，无所谓。不会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放下真心，谁也不给。我会写下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我会试着不去想起。 换电音作品的表达，非常熟悉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这样的风格你是否会喜欢呢？演唱者是茱莉亚吴吴卓源，她呢也是一位华裔的澳大利亚女歌手啊。8岁的时候呢，就跟随父母一起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从小呢，她就会对钢琴深度的着迷，据说是常常坐在钢琴前弹奏或者是唱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于钢琴的单纯的这份热爱呢，一弹它就超过了10年的时间。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茱莉亚吴吴卓源呢以每年$20,000的奖学金进入到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去攻读表演专业。但是虽然学的是表演，不过由于他长期积淀的音乐基础， 使得他最终决定开始从事跟音乐相关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去演音乐剧，比如说曾经跟吴建豪发过合唱，收录在吴建豪音乐不羁那张专辑当中去，就是非常熟悉的那个不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为你我说冷风吹》也是他自己的这样的版本。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峡谷，感受到了很多的风景，当然心也随着大峡谷的宽度啊和那种厚度变得更加自由起来。还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只能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明天会去哪儿呢？咳咳，依然很漂亮的地方。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许书豪，很 funky 的作品哦，听歌的时候音量可以开大一点，身体可以律动起来。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将我灵魂随意捉弄，你欲求的宝物，我为你翻遍岛上游过。只能你的工具、yeah, 任你对我呼风唤雨，又遇到了你寂寞的心风，我到底、又离开了你，绝对不肯你思念咒语、 Now, yeah. Feel me, feel me, feel me.